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忠孝兩個字，前面將呢個忠做個簡單嘅介紹，彙篇裡面引用盡忠的事，亦即是说将忠点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那些例子是举不尽的，理事亦是讲不尽的。各位可以从那些例子里面去体会。现在我们再来论那个孝字，孝是根本，忠是起用。回篇里面讲孝，第一段就用颜刚忠先生《孝弟论》那段讲得好好，同佛家的思想非常接近。他说有子说孝弟为人之本，论语上讲的。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。他是一个读儒书的人，一开头以孔孟的讲法为依据，然后将他发明。孝弟关涉甚大，关是关系，涉是涉及，他涉及的面很大，既深又广，横的中的，这句是从面上，古往今来，这句是从时间上来讲，无边无际，这种看法正确。都是这个密事，然须晓得孝弟是什么物。所以孝弟的是什么根苗，人于天地间一气矣。我们只读到这个地方，后面各位自己去看。孝这个字亦属于会意，叫你看到那个符号，体会里头的意思。它上面一半是老，下面一半是子。老代表上一代，子代表下一代。你看那个字的意思，上一代和下一代集合成一体就叫孝。如果上一代和下一代分了家，就是不孝。所以西方人讲有代沟，代沟就是分家，老子分家了，那就不孝， 中国人冇咁讲法。你再往深处去想，上一代仲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仲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，就是颜先生所讲的往古今来，无边无际。你懂得这个关系，然后你再从横的方面去观察，就是佛家讲的尽虚空遍法界，就用这个符号来代表。虚空法界，一法都不漏，圆圆满满地包含在里面。我在讲席之中曾经讲过，讲过不止一次了。我讲的话容易懂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个就是孝的意思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个一切众生范围广，有情是众生，我们现在讲人动物，无情亦是众生，植物矿物甚至自然现象，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叫做众生。众生的意思好广好大，一切众生都是自己。我讲这句话有根据，不是我讲的，佛讲的。但是佛不是这样讲法，意思一样，我们依而不依语就啱了。佛在经上讲，虚空法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心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，色是心的作用，是心起作用，所以孝这个字，如果用佛法来讲，就是一切法的大种持法门。究竟圆满了，我们对这个字的理念要清楚，要明白，然后先知道应该怎去学孝，去行孝，希望达到尽孝，孝字做到圆满就成佛了。圆教究竟的佛果，孝道先做到圆满，等觉菩萨仲有一品无明未尽，他孝道仲有欠缺，仲未能做到圆满。由此可知，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经论菩萨戒里面 亦是这样说的。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要能认知，这个是学佛的根本，大根大本。我们想一下，佛法当年传播是向四面八方传道，佛的那些弟子到处为人讲经说法，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扎根？开花结果，发扬光大，其他地区都没有，特别是在欧洲，在亚洲的西部，连发源地的印度，印度是个特殊的例子。我们很清楚，佛教未传到中国来，儒家教学就已经特别重视孝道。换句话说，孔孟所教的书上讲得好，孝弟而已矣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，同中国朝野一接触，我们听到之后非常欢喜。为什么？同我们的理念完全相同，而且做的方法比我们更精细。儒家教学只提一个纲领，佛法讲得细腻，所以它的经典丰富。中国人特别欢迎它，特别重视它。咁佛法就真正传到中国嚟啦。如果嗰个社会嗰个地区冇孝道嘅理念，佛法喺嗰个地方扎唔到根，係咁嘅一个道理。早年我喺台湾有啲法师去到美国，我认识的人不多，凡是我认识的我都劝他去美国不要建寺庙。他问我建什么，我说建祠堂，提倡孝道。祠堂里面可以讲经说法，供奉祖先牌位，不是供奉一家的祖先牌位，供奉全国的。我和他起了个名叫百姓宗祠，不像我们对面道士宗祠一家的。我叫他建中华民族百姓宗祠，所有中国人都在一个祠堂里面，咁好啊！提倡孝道。我福好薄，冇福，冇能力做到。达拉斯建咗个小道场，我哋冇办法，所以里面只供咗个牌位。喺台湾做咗两个大牌位，一个系中华民族百姓宗祠。我哋住喺美国嘛，唔可以将美国忘记咗，所以亦供咗个 美国百姓祖先牌位，我们共了两个。我们有心有这个意思，我们没有能力做到。澳洲道场或者你们去过，我们佛堂里面亦供了两个这种牌位。在新加坡，你们到念佛堂去看看，念佛堂亦供了两个这种牌位，一个中华民族，一个新加坡百姓祖先牌位。这个是佛法的根，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本。如果根没有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所以孝是根。我们读书看到那个符号，老实说粗心大意，懵懵懂懂就过了去，那怎么得呢？不单止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教讲的都是这个字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无量经法教化众生，还是这个字。我讲这句话有没有根据？是不是我在这里乱讲？各位读过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观经里面韦提希夫人遭遇家庭变故，万念俱灰，哀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。他说这个世界环境太恶劣了，他是佛弟子，知道世界无量无边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有没有清净的世界、安乐的世界。他很想移民，这里不住了。释迦牟尼佛听到他请求，就将十方诸佛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，叫他自己看，他自己去选择。他看完之后，他选择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他很喜欢，向释迦牟尼佛请求点先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十六观经将这个因缘讲出来了。韦提希夫人请教往生的方法，释迦牟尼佛还未讲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净业三福，跟他讲了三个基本条件。 嗰三个基本条件里面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你哋各位谂下，佢咩意思？头一个就系讲孝，孝亲尽事，所以各位要知道，佛法系师道，师道建立喺孝道嘅基础上，母孝边嚟嘅师啊？唔知道孝顺父母，绝对冇可能尊敬师长。孝道、师道冇咗，喺六道里面，三善道亦冇啦。换句话讲，你嘅生活环境只限于三恶道啦。恶道里面，畜生有啲仲懂得孝道，仲能孝养父母嘅。换句话讲，人连畜生都不如。所以社会上好多人唔懂，排斥佛教。咁排斥佛教就系排斥孝道，排斥师道。佢哋嗰种想法做法，我哋绝对唔好怪佢，要怪自己。佢哋对佛法有误会，唔了解。佢如果了解之后，佛法对每一个众生有真实嘅利益，边个愿意将自己真实嘅利益遗弃咗？冇可能嘅事啊！我哋冇尽到宣道嘅责任，我哋有罪过。佛喺三福讲得好，第一条系人天福报，亦就系三善道嘅福报，呢个系最低嘅水平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你先能保住人身。修得更好的可以升天享天福。第二条，小乘福报，声闻缘觉，修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句话。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亦是四句，总共十一句。佛最后做了个结论，那十一句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，那不是讲尽了吗？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人要修行想做佛，我哋知道三世诸佛所修嘅法门唔一样，就好似华严经上讲嘅，每个人修每个人嘅法门，但系都能成佛道。所谓殊途同归，法门平等，意思都系讲呢啲无量无边嘅法门都能完成佛道。但是都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，离开这三福，无论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不会成就。所以修行开始是个孝，到圆满还是孝道。 佛法没有讲第样，自始至终行孝尽孝的。有几个人了解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了解？我们四众弟子没有尽到责任，特别是出家弟子没有讲清楚，自己亦没有做到。连孝的概念都没有。孝的本意就是圆圆满满的自性。孝的真谛就是佛法之中时时讲的一心一念。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字认识清楚，然后我们来研究来讨论这个理念怎样落实在生活上，那就是行孝。怎样落实在佛法修学上，那就是尽孝。如果大家将这个道理搞清楚，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我们深深相信九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愿意皈依佛法。皈依佛法是皈依什么？皈依孝道。没有一个不尊敬师长，用师道来圆满孝道。孝是本体，师道是智慧。我们的发身为命得自于老师，由于发身为命先完成孝道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这个字我们也要多花点时间来讨论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